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everyone, I'm John. 欢迎您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23课，谈一谈告别的说法。 Today we'll learn lesson 23, leave-taking. 首先，我们请朋友们听一段对话，来复习一下我们上次学过的内容。John, what are the best places to visit in the States? It depends. You might like to see Fifth Avenue.At the end of it is Washington Square, and Disney World is a wonderful theme park. It's well worth seeing. It's up to you to decide. But you see, Julia, we've arranged for you to visi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at sounds great, but when are we going there? Tomorrow morning. We'll meet at the gate before 8. Okay. John, could you come here, please? Excuse me a moment. I'll be back in a second. Sure.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了有关参观游览的表达法。对话里提到的地方，您一定非常熟悉了。约翰刚刚安排好旅游的事情，就被人叫走了。离开之前，他是这么说的。 Excuse me a moment. 请稍等。 Excuse me a moment. Excuse me a moment. 紧接着他又说 I'll be back in a second. 我一会儿就回来。Be back, 回来。In a second, 解释为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Excuse me, I'll be back in a second. 对不起，我一会儿就回来。 Excuse me, I'll be back in a second. 我们刚刚学过的 Excuse me a moment. 和 Excuse me, I'll be back in a second. 这两句话都是表示要短暂离开一会儿的礼貌用语。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一些告别用语。在机场、火车站向朋友说再见的时候，可以说 Goodbye, have a good journey. 再见，旅途顺利。Journey, J-O-U-R-N-E-Y, journey, 意思是旅行、旅程。Have a good journey, 解释为祝您旅途顺利。 Goodbye, have a good journey. Goodbye, have a good journey. 表示再见还可以用 see you later, 比如 I must have a rest. See you later. 我要休息一下,回头见。Have a rest 是个很有用的词组,意思是休息一下。 I must have a rest. See you later. I must have a rest. See you later. 如果要表示让别人先走，自己随后赶上，则可以说 Don't wait for me, I'll catch up with you. 别等我，我会赶上你的。Wait for somebody, 等候某人。请注意，这里一定要有介词 for。句中还出现了 catch up with somebody, 解释为赶上某人。 Don't wait for me, I'll catch up with you. Don't wait for me,I'll catch up with you. 我们还可以通过打电话向某人告别。 I'm calling to say goodbye. 我打电话向你告别。To say goodbye, 字面意思是说再见，也可解释为告别。 I'm calling to say goodbye. I'm calling to say goodbye. 欢迎您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节目，我们继续学习有关告别的说法。要问您什么时候走，则是 When are you off? Be off 意思是离开、走开。 When are you off? When are you off? 在告别时，我们通常还会用到这句话。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soon. 我盼望很快能再见到您。本句中有一个很有用的句型 look forward to。请大家注意，这里的 to 是个介词，后面要跟名词或动词 ing 形式，也就是 look forward to something 或 look forward to doing something.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soon.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soon. 在告别时，我们还要请对方多保重，并且希望能够保持联系，可以这样说。 Take care of yourself and don't forget to keep in touch. 保重，别忘了保持联系。Take care of, 意思是照顾、照料。Keep in touch, 保持联系。提醒对方别忘了做某事，要用句型 Don't forget to do. Take care of yourself and don't forget to keep in touch. Take care of yourself and don't forget to keep in touch. Don't forget to keep in touch.是不要忘记保持联系，不要忘记打电话，该怎么说呢？ Don't forget to give us a call if you're in New York. 假如你到了纽约，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句中的 give somebody a call 意思是打电话给某人。 Don't forget to give us a call if you're in New York. Don't forget to give us a call if you're in New York. 好，新的内容就学到这儿。现在我们请您用 look forward to 加名词或动词 ing 形式来造几个句子。第一句，我们盼望着能够再见到您。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again. 我盼望着去参观迪斯尼乐园。 I'm looking forward to visiting Disney World. 我们盼望不久能收到您的来信。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letter. 好，练习就做到这儿。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告别的说法。 Excuse me, I'll be back in a second. 对不起，我一会儿就回来。 Goodbye, have a good journey. 再见，旅途顺利。 I must have a rest. See you later. 我要休息一会儿。回头见。 I'm calling to say goodbye. 我打电话向你告别。在我们的生活中，与朋友道别是常有的事儿，简单的说一声再见也可以。但若是想表达出对对方的美好祝愿，那就更好了。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soon. 我盼望很快能见到你。 Take care of yourself and don't forget to keep in touch. 保重。别忘了保持联系。好，最后请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练习一组辅音群的发音。咱们来看看由三个辅音组成的辅音群，它们是由 s 开头再加上另外两个辅音构成的。 scream screen square squeezeSplit, splendid. Spr, spring, spread. Str, street, strong. Hi, 约翰，你是不是最近要去纽约呢？ Yes, I'll go to New York next month. Well, don't forget to give us a call when you are in New York. Okay, I won't forget. Goodbye, everyone.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Listeners, 欢迎继续收听日语三百句系列广播讲座。你们好吗？我是杨林。 こんにちは。我是和田。また日本語300の時間が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 到日本后，我们已经能够应付餐厅、邮局、银行，甚至美发厅了。但如果你需要在日本住一段时间，那么你就可能需要租房。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很有可能会影响，甚至决定你是否能够租到房屋。 そうですね。日本では単身の人だけではなく、部屋を借りている人たちはとても多いです。ですので、不動産関係の言葉を知っておくのは、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和田君告诉我们、在日本不仅仅是单身的人、很多家庭都是租住房屋。所以在日本这个环境、了解一些有关租房行业的情况是很有必要的。今天我们将向大家介绍第十七课租房下跪呀。下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绘画里出现的新单词。 下跪呀下跪呀。 下跪呀租借的房屋。 アパートアパート アパート公寓。 借りる借りる。 借りる指自己向他人借进东西时使用的词，意为借租借。 就就 就是日本固有计算房屋面积的单位，一叠相当于 1.64 平方米左右。 風呂付きの部屋風呂付きの部屋 風呂付きの部屋带洗澡间的房子。 家賃家賃 家賃房租。 2DK 2DK 2DK 其中的 D 是 dining 餐厅， K 是 kitchen厨房的略称。 2DK 指两间一套带厨房和餐室的房子。 いつ、いつ、 いつ表示不确定的时间，什么时候、何时。 契約期間、契約期間、 契約期間、合同期限。 電気代、電気代、 電気代、電費。 別、別、 別、分別、另外、在什么什么以外。 犬、犬、 犬、犬、狗。 猫、猫、 猫、猫。 手はいけない、手はいけない。 手はいけない、表示禁止、不许、不能。 それでは、一度センテンスをゆっくり読みますので、皆さん、よく聞いてください。 下面我慢慢读一遍句子、尤其需要注意那些你听不明白的地方。 アパートを借りたいんですが。 6畳と4畳半の部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風呂付きの部屋がいいんですけど。 家賃は月にいくらですか？ このアパートは 2DK ですが、いいですか？ 5 万円ならこの辺じゃ安い方です。 家賃はいつ払えばいいんですか？ 契約期間は2年間にしたいんですが。 電気代などは家賃とは別ですね。 アパートでは犬や猫を飼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ね。没有听懂的地方多吗？下面我们一句句来看。这次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十个句子全都记住。 アパートを借りたいんですが。アパートを借りたいんですが。 アパートを借りたいんですが。你还可以具体提出你对房子的要求和希望，例如。 6畳と4畳半の部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6畳と4畳半の部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6畳と4畳半の部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我想租一套有6叠和4叠半两间的房子。 風呂付きの部屋がいいんですけど。 風呂付きの部屋がいいんですけど。 風呂付きの部屋がいいんですけど。最好要一套带洗澡间的房呢。我们把这三句话连起来再听一遍。如果你去租房，你就可以从这样几句话开始。 アパートを借りたいんですが。 はい。 六畳と四畳半の部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それに風呂付きの部屋がいいんですけど。 那么你一定很关心下面这个问题。 家賃は月にいくらですか？家賃は月にいくらですか？ 家賃は月にいくらですか？房租一个月多少钱？在你的认可前提下，对方就会向你介绍一些具体的房源，例如。 このアパートは 2DK ですが、いいですか？このアパートは 2DK ですが、いいですか？ 这套房子是两室带厨房和餐室的，可以吗？このアパートは 2DK ですが、いいですか？ 5万円ならこの辺じゃ安い方です。5万円ならこの辺じゃ安い方です。 如果是5万日元的话，在这一带算是便宜的。房子不同，就算这是对方的一句推销话，但如果你中意，你是不会介意的。我们把三句话连起来再听一遍。 家賃は月にいくらですか？ このアパートは 2DK ですがいいですか？5万円ならこの辺じゃ安い方です。如果你已经决定租，那么最后你只需要确认一些具体的问题，例如。 家賃はいつ払えばいいですか？家賃はいつ払えばいいですか？ 家賃はいつ払えばいいんですか？房租什么时候付好呢？ 契約期間は2年間にしたいんですが。契約期間は2年間にしたいんですが。 契約期間は2年間にしたいんですが。租房合同期、我想定为2年。 電気代などは家賃とは別ですね。電気代などは家賃とは別ですね。 電気代などは家賃とは別ですね。電費等是与房租分着算吧。这三句话记住了吗？我们再听一遍。 家賃はいつ払えばいいですか？ 契約期間は2年間にしたいんですが。 電気代などは家賃とは別ですね。 如果对方对你这么说，那么你一定得留心。 アパートでは犬や猫を飼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ね。アパートでは犬や猫を飼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ね。 在租的公寓里不许饲养猫或狗等动物。在日本的公寓楼一般是不让养猫狗等动物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语言问题而违反规定哦。 次は中国語を聞いて、その日本語を言ってみて